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我是消防车，守卫着这座城市。很多人说我有红色的铠甲，坚定的信念和无坚不摧的体魄。可是，每当看到人们因为不小心的疏忽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，我的心…… 提高消防意识，远离火患，幸福平安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波澜壮阔的史诗，音符交织的画卷，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15点，交响空间。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请欣赏多南伊指挥美国克利夫兰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一、第二交响曲。 Thank you.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请欣赏多南伊指挥美国克利夫兰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。

Thank you.

Thank you. 天的交响空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